江南少女君飞扬，灵动可爱模样，烟幕碧波在流转，春水般明亮，云烟朦胧情人脸庞，手腕白如雪霜，在四季如花故乡里肆意的生长。 故乡里肆意的生长。